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六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秋生啊买咗糯米翻嚟，而九叔呢就叫秋生将糯米撒晒铺床啊地嗰度，搞到婷婷都冇糯米煲粥添。咁秋生啊同师傅讲啦，师傅啊，间米铺好多人排队啊，而且啊水涨船高，我已经买唔到。再讲啊，我而家再去买啊，都唔知买晒未嘅添啦。九叔我喝佢啦，唔通呢度得一间米铺啫咩？我就系得一间咯，咁去第二个镇买啦。吓咁远，即刻去。咁今次买几多好啊？五斤都用晒噶，你攞到几多咪买几多。去。秋生见到师傅咁恶，急急脚咁就走开咗啦。而隔篱嘅镇嘅情况，秋生啊唔系咁熟，但系你话要揾间米铺咧，亦都唔系咁难嘅啫。而呢一次咧，秋生啊专登攞架单车仔去运米啦。好彩系运米就唔系运吉，好快脆就嚟到咗隔篱镇嘅米铺上边。秋生见到，即刻停低部单车行入去啦。老板。有冇糯米啊？ 啊，呢位阿生你啊，好生面口下噃吓。 老板啊，皮笑肉不笑咁问：哦，我隔篱真嚟噶， 买糯米呀、 啊？你点知噶？ 啊，隔篱镇啊，已经好多人嚟到我呢处买糯米啦咯。 你唔系同我讲卖晒啊嘛？ 啊，放心，我呢度咧存货就好足嘅，不过就系贵人量啊嘛，一啲啦咯。但系都唔算贵好多，只不过贵一倍。 喂，咁你真系坐地起价啫？ 系，咁难得有呢只机会嘛？呢度啊，即系得我一间米铺嘅啫。 秋生谂一谂，咁都好，唔使周围走。老板，我要五十斤。 啊，五十斤？ 老板一窒，秋生要个数啊，真系好大下喎。嗱，要纯正嘅，唔好沟支米啊。 哈哈，糯米就是糯米咯，粘米就是粘米咯，虽然我就老啲，但都分得清楚咯。 跟住个老板叫秋生行过嚟啦。 嗱，你睇左边呢就是粘米，嚟右手边呢啲咧就是糯米啦咯，你就睇系咪？ 秋生望一望，系啦。老板招呼伙计啦， 阿发、阿财，攞两只大麻包袋过来。嗱，个袋就是送个。 啊，咁先睇嘛。 咁你喺隔篱度行行先，我交段呢你就可以嚟攞㗎啦。啊，嗱，放心囉，我做生意一向都好均真㗎。 秋生就捽捽个肚。都好嘅。喂，有啲饿啊，有咩食啊？ 呢度有啲米汤啊，呢度有啲炒米饼啊，你又未入过㗎啦。你慢慢食啦，慢慢睇下吓。 讲住啫，就吩咐啲伙计啦。秋生见住件事都办得差唔多啦，一路伸住个懒腰，一路嚼住个米通，就出咗行街啦噃。而呢个时候，老板娘咧就出嚟讲啦： 死佬啊，点解有咁多人走过我哋呢条镇度买糯米噶？ 啊，听讲佢哋嗰边有僵尸，糯米啊治僵尸， 切，糯米啊治木虱嘅啫嘛，都唔知系咪真嘅。 冇有理佢系坚定流噶咯，我哋有生意就照做咪咯。 系呀，个个都嚟买糯米，咁卖晒咁点算啊？ 系，所以话你啲婆乸就真系死蠢噶，唔够糯米咪捞啲粘米落去咯。 吓，咁都得？ 你都冇知，今朝早我入货入咗一车米翻嚟，你知咪咯？就是因为隔离煎啲唔加长啊，个个争住买糯米，啲糯米足足一斤就贵咗成万子个屌个老细嘅，啲煎米咧就平咗成毫子，咁我就梗系入咗啲煎米噶嘛。见到乸嘅，我就问佢咯，点解啲糯米贵成万子个？你知佢讲乜咯？佢就话系微调，屌个老细升咗一万子话系微调。啲粘米平咗成一毫子咁大班，就话暴跌，又话蚀本。佢老乸佢今次有机会，我仲狠狠地啄佢一笔，点做生意啊？ 呢话系咪？ 讲讲下，个米老板招呼两个伙计： 阿发、阿财，你过来过来。嗱，嗰条细靓仔咧就要50斤糯米咁咯，你就整30斤粘米过佢。嗱，记住啊，30斤粘米咯。 阿发同阿财讲啦。 老细，咁你又真系呃鬼嘅啫！阿尼罗咪啊，假使你系老细定系我系老细咯，我叫你入就入咯，冇听话就烦都冇得你食，我话你知啦。 咁啊冇计啦，两个伙计就你一学糯米，佢一学粘米，快快脆咁啊入满咗啦。咪讲翻秋生啦，忙咗成晚，又打交又要打僵尸。仲要戚住几十斤米来回走啊，唔攰又有假啦！见到老板咁爽手就搞掂50斤糯米咯，嗱嗱临啊俾完钱，望一望个天色啦，哇！走一转啊，太阳都几乎要落山咁滞啦。放好啲糯米，急急脚啊撑住部单车谂住走啦噃。一边行就一边谂，唉，好彩50斤啫。如果你话要100斤，托到人都癫啊，真系。而当秋生翻到镇上面嘅时候咧。夜幕就已经降临，在这个时候，秋生身后边就跟住小玉呢只女鬼，砰砰砰，有个打更佬咧，一路打住个锣，一路行过嚟咧，小玉就已经飞过咗秋生嘅前边，望见住个打更佬，就飘咗佢同佢讲啦： 大哥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件事啊？ 打更佬望住佢，咦？三更半夜个靓女喺度嘅，就讲啦。 啊，帮你乜嘢啊？我冇时间喎。 好简单嘅啫。 啊，咁姑娘你讲嚟听下。 你快啲飞嚟我。 啊乜话？我飞嚟你？ 系啊，快啲，快啲飞嚟我。 哦，你呢个人蛙荡妇，你想令我万劫不保啊？你啲芝麻筋嘅你都 讲讲下个打更佬就走啦。呢个时候，小玉双臂一张，一阵阴风啊刮过嚟，打更佬吓咗跳啦。只见啲阴风喺小玉个身边呼呼咁样刮住嚟吹住，就将个打更佬系咁吸咗过嚟咯。而小玉身上面啲衫咧，咧咁一声，自己撕开咗。打更佬睇到眼都突，真系又惊又喜。而呢个时候，打更佬就俾小玉阵阴风就刮咗佢身边，系咁啊揽住咗小玉啦。哇！一揽上去，冻冰冰嘅，想抽手啦，又抽唔到，惊到话都讲唔出嚟。而小玉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就嗌啦： 非礼啊！ 吓，非礼，众成世界嘅。咁啱秋生就踩住单车经过，一见到有个打更佬揽住个靓女嘅，即刻落车，一脚就伸咗过去啦。打更佬俾秋生踢到成个人瞓低，一路揞住个屎忽，一边有嗌痛啦。秋生行过去见到小玉，哇，真係鬼火咁靓。而小玉一见到秋生呢，扎加衣就好似脚步一线企唔稳咁。秋生一手扶住佢，拧转头对住打更佬讲啦。哈，你呢个人啦，好做唔做，光天化日啊，唔系大街小巷，想调戏良家妇女？打更佬摸住个啰柚，哇，无啦啦俾人打咗一镬，屎忽又痛，心口啊嗌住，话都讲唔出啊，指指秋生，咁啊走咗啦。见住个打更佬一走，小玉个借势好虚弱咁， 哎哟。 咁就挨咗去秋生个膊头，秋生就即刻扶住佢啦。 啊，姑娘，你冇嘢嘛？ 我好惊啊！ 好，你唔使惊。咦，听你个口音系外地嚟嘅。 系啊，我喺好远嘅地方过嚟噶。 啊，咁啊，好啦，咁你等我一阵，我攞啲嘢先。讲完呢，急急脚行过去单车嗰度啦。而呢个时候，秋生咧突然间醒起，就前几日。夜妈妈咁都撞咗个老鬼喎，唔通依家呢个諗諗下，不由得行前几步望一望小玉啦。一见到小玉呢，啱啱就企喺月光嘅阴影里面，咁唯有望望小玉块面呢。小玉块面呢睇起身就好苍白， 但系又好靓。秋生就谂啦， 吓、啊、你话边有咁靓嘅鬼噶？鬼啊，都系鬼咁丑噶嘛！ 一边推住部单车过嚟，一边就试探咁问啦： 你到底系人定系鬼啊？ 小玉啊叹口气： 唉，我系饿咗几日，面色先咁难睇嘅啫嘛。 吓、啊，点会咁噶？你唔识煮饭嘅咩？ 冇米点煮、啊？ 咁你买咪得咯？咁你个样都唔似咁懒啦。 冇钱点买、啊？ 冇钱，冇钱可以问你阿爹攞噶嘛？秋生有时就系咁，蠢得交关。 我爹佢死咗啦。 讲讲下，小玉喊到梨花带雨咁。秋生啊，连随行上去啦。 啊，冇喊冇喊，唔好意思啊，咁你阿娘呢？ 我阿娘佢 唔系又死咗系嘛？ 啊！ 小玉啊喊到更加凄凉，秋生啊俾佢喊到心头大乱，连忙就讲啦： 啊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唔系有心提你伤心事嘅，对唔住，我只不过咧 讲讲下。小玉已经喊到摇摇欲坠，娇喘一声，又要倒在秋生怀里啦。秋生啊扶住啊小玉，咁啊跟住讲啦： 唉，咁唔死啊，死咗啦，系嘛？咁唔好再伤心啦。咁你伤心咗，佢都唔会翻生噶啦，系咪？ 小玉啊零零头讲： 我系肚饿，企唔稳啫。 你真系几日都冇食饭啦？ 系啊。 咁啊，咁我送你翻屋企先啦。你屋企喺边啊？ 我屋企就喺嗰度咯。 一边讲住，秋生就扶住小玉行翻佢所谓嘅屋企咯噃。 咦、一声 推开个大门，秋生就扶住小玉喺呢间屋里边左望就右望啦。只见呢间屋咧睇起身啊，又唔算好新，亦都唔系好烂，但系就好似冇乜人住咁样嘅。小玉啊，伏喺佢心口上边，嘴角露出笑意啊，讲： 我哋又去仙果啦，唔好喺度吹风哦。 间屋里边呢，就点着眼油灯，内里呢都尚算收拾得干净。秋生啊，放低两袋米，笑笑口就讲啦： 吓，嗱，第二啲我就冇啦，米呢就好多。 佢扶住小玉坐低，一边解开个米袋， 唉，除衫先。身水身汗， 话都未讲完啫，秋生啊拧转头望望，不由得个眼都放光。而小玉呢个时候已经系光脱脱、赤条条咁企喺佢面前。 你做咩啊？ 秋生啊咁大个仔，第一次见到啲咁刺激嘅嘢嘛，即刻就觉得唇干舌燥咯。 又系你叫我除嘅，我睇你。都唔似系坏人， 秋生就讲啦： 我系讲我身水身汗，我谂住我除嘅啫。 吓，咁你唔系？ 喂，我唔系啲成人之危嘅人嚟噶。 咁你又望？ 秋生啊，面都红晒啦，即刻拧尾面讲： 啊，你着翻啲衫先啦。 嗱，其实佢自己就唔想嘅，偷眼又瞄瞄。 唉，唔得唔得唔得唔得，偷眼再瞄瞄，哎呀，唔得唔得唔得， 咁系唔睇得咧，定系唔睇唔得咧？就佢自己先知啦。讲到底啊，都系血气方刚嘅年轻人，从来都未见过女人嘅，何况系小玉咁嘅靓女咧？秋生嘅心啊，叭叭叭叭咁跳，终于啊听到小玉讲啦， 得咗啦。 秋生啊，唉，松一啖气，慢慢拧住个身。小玉果然已经着翻衫啦， 吓你系着得几快、啊？你又 我得一件衫嘅啫， 衫都唔多件啊。咁你就住呢度？ 系啊， 呢啲地方都住得人嘅咩？ 咁唔住又可以点？ 啊咁啊，我搵个碗帮你装起啲米先，好嘛？ 好啊，等我去啦。 讲住，小玉拧转身出去攞嘢啦。秋生望见小玉行咗出去， 这个时候一阵冷风吹过来，秋生的台嘢抬到身水身汗的嘛，被这风一摄打了个冷震。哎呀，奇怪，真是奇怪，不是撞鬼是吗？唉，都是求其放低啲，快啲走啦。咪啱啱讲完啫，突然间一道闪电就划过，随着个隆隆隆隆嘅响雷声，秋生一见，唉，死啦！文才等住嗰啲糯米嘅、哦，唉，大镬！ 咩事啊？ 秋生拧翻转头啦，而小玉就已经捧住一块烂瓦片咁行咗上嚟啦。啊，冇，我见突然间行雷闪电。话都未讲完啫，又听见一声雷响，咔咁咁一下，倾盆大雨就系咁落啦。秋生啊惊一惊，唔系啩？无啦啦落咁大雨嘅？小玉啊讲啦， 我都唔惊，我惊咧，你惊乜嘢啊？ 唉，咁大雨，我翻唔到去啊。咁又啱啦，咁秋生啊究竟翻唔翻到去咧？而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，小玉喺同任老太爷起棺嘅时候，秋生手多多将支香插咗喺另一个坟头，嗰、那个坟头就系小玉嘅。咁好啦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听日再讲。 身量陪伴女鬼，深宵偷拜月光。明月透光，冤鬼风里荡，夜更深，雾更寒。游魂踏遍幽寂路上，寻觅替身。任风吹落月光。